宗新冠确诊个案，岛内 42.8% 的病床已经被使用。根据东京都政府设定，当岛内的病床占用率达到 50% 的门槛，就会要求中央政府宣布首都圈进入紧急状态。鉴于变种病毒 Omicron 引发的疫情肆虐日本，政府在保障医疗服务方面遇到挑战，正在全球范围密切注视病床占用情况。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9点，升46点，成交金额13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5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0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3.6，升6.8；澳优9.8，升7仙；美团225蚊，跌8毫；盈富基金24.4，冇升跌。阿里巴巴116.9，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5.94，跌咗2.6；快手86.3，升3.35毫；中移动53.4，升1；药明生物79.7，跌咗5.85毫；港交所461.6，跌咗6.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6，英镑10.511，瑞士法郎8.461，澳元系5.575，加元6.185，新西兰元5.207，欧元系8.7875。每磅日元对港元6.8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19。日经平均指数报27011点，跌120点。港金报1713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08美元，卖出184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有意外，龙尾近联合道。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空将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而家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喺桥兴路。提提大家在葵涌因为有强制检测行动，而家近住葵涌村日葵楼外面嘅一段上角街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柯士甸道小隧道上三号干线去荃湾、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嘅6:08，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出现。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哟哟哟，嚟到骚动音乐啊！ 你好啊，嚟到呢个星期三啊， 系今日我哋骚动音乐会有嘉宾访问啦，六点钟将会有两位朋友出现嘅，第一位咧就系、是、我哋嘅骚动音乐之友啊，S T 啦， 系 咁同埋今次新歌 Cloud Nine 同佢合作嘅一位年轻嘅音乐人， 冇错冇错，非常之后生啊，真系 叫 Capitan， 有啲朋友见到张相问我咩事，做乜今日有韩文咁？因为 Capitan 呢个名字我哋。只能够谂到韩文， 冇错，因为一阵会解释嘅访问入边， 系啦，咁嗰个读音就系叫 Odokap， 系啦，第一次用韩文去 即系 玩死 我哋监制卡文要写韩文字啊！ 佢好似仲要用嗰啲佢平时用毛笔写嘅，佢嗰日特登咧要揾支唔知嗰啲画纸箱嗰啲笔嚟写嘅， 系啊。所以我哋一陣個即個卷足大家見咯，所以 XT 嗰句我哋都係用咗日文啊， 冇錯 ，XT 之班啊， 點啊？你呢排都緊張喎、啊，到我早排啊，滑手機滑得勁啦、 啊，你都叫我滑手機啊？ 你呢排好緊張啦、 啊，這牌呢排咧係 夜晚人平時睇開啲股嚇。 嗰啲就 叭叭声， 嗰啲就算啦，嗰啲我当摆啲钱喺度储下啦，咁。 所以而家展望将来系嘛，向新嘅市场发展啦，你要。 冇，唔系呢个题外话，即系成日你都听坊间啲人讲，即系有危有机啊嘛。即系当一个股市嘅向下跌嘅时候咧，总有啲声音就话，趁低吸纳啦咁。咁但系你又唔知永几时系最低，所以嗰啲说法咧，你永远听好多翻嚟咧，你最终你系会好混乱咯。 系都唔知信边个好啦。 系啦，咁所以呢啲，总之大家。自己留意啦，我呢啲纯粹都系业余睇下咁样， 当帮自己储个钱咁样， 听下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系好紧要，好紧要，我成日见到佢我都好想问啊，不过又唔好意思开口。 咁啊唔系，所以就呢排咧研究紧一样新嘅东西，喺我生命当中系新嘅东西啦，即系 NFT 呢样 都新嘅，都即系我谂喺大家嘅世界。有好多人未知係乜嘢，但係可能有啲人接觸嘅都係講緊可能年零兩年咁嘅事情啫。 因為有兩個渠道令到我會想了解佢係咩嚟嘅。 好潮啊，波盛 你！首先第一樣就係大家會喺社交平台見到好多人轉咗啲頭像啦。咁每一個頭像可能佢又屬於自己一個嘅 collection 啦，叫做。咁佢哋都係稱之為一個 NFT， 即係一個 product 啦咁嗰啲啦。咁咧我好奇啊，即係呢一個嘅 trend 出現都一段時間，而家即係近呢幾。几个星期特别劲，咁我就啊，点解咧？因为你睇翻啲价值都唔平嘅，一个咁，即系有咩原因动机令到大家咁想去咧？咁呢个第一个渠道令到我勾起个兴趣啦。第二就系身边有一啲玩音乐嘅朋友，佢哋其实都一路有留意住。其实你追溯翻之前，可能报道会睇过啊 ，Hanson 系 Hanson 有啦， 好早期啊佢。 咁跟住我之前喺节目都有介绍过佢嘅歌圆圆。系啦，即系佢哋都系玩啲电子嘢。嗰阵时佢又派台 W2HK 咁，咁佢哋嗰阵时都系讲紧想打造一啲嘅作品系以即系 NFT 为目标嘅咁样。咁所以两个渠道会接收得多啲喺我生活当中，令到我唔系咧，都真系好似要了解一下。如果唔系，好似同个世界会 好脱节系嘛，即系唔好好似奔神咁啊，奔神你咩都唔知咁样， 就好似当即系嗰啲电脑啊科技嘢出现嘅时候，有一啲即系可能阿爸阿妈。个背会容易甩啊嘛，咁我都唔想咁快步入咗，因为有啲嘢退得太快啦，咁所以好似都要知道一下就好啲咯。 可能翻中你而家去嗰啲中学问下啲同学仔咧，翻中啲同学仔用熟路喎，我哋。 呢个真系唔出奇，因为我有啲朋友真系做相关行业咧，银行啊等等嗰啲咁。咁前排有机会就问佢，喂，你对于而家呢一个 trend 啦，喺香港啦，外国都一段时间啦，咁。咁好似平民化咗啦，即系大家喺社交平台都会见 到啦， 个 个都争住话要买人生第一个 NFT 咁、样啦。 即系嗰样嘢嘅出现，我其实即系呢件系一件点嘅事咧。咁佢的而且确有讲到话，佢哋嘅睇法啦，都觉得可能你真系问年轻人、后生嗰啲，或者即系读中学，你问可能佢真系仲清楚，因为有一種咧，就係而家都唔少人係以一種叫做play to earn 嘅一個模式，即係我平時打機咯，咁就算啦咁。咁但係真係會有一種就係透過打機嘅時候，佢可以換到 賺取嗰個虛擬貨幣。 係啦，即係經過一輪又運算好多嘢啦。咁總之就係你。 你玩一個遊戲嘅 return 咧，嗰啲嘢真係可以有機會變成真金白銀嘅，咁就真係喺佢哋呢一個 blockchain 啊、NFT 啊等等呢個世界裏面發生啦咁。咁、所以好多僆仔、後生仔已經投入咗落去啦咁。 我其實曾幾何時見到呢樣嘢都覺得好吸引嘅，即係覺得哇好正喎、啊！打機佢又可以同時間去幫自己嘅資產去增值咁樣。 但你諗翻轉頭呢樣嘢唔係呢個概念啦，即係個技術係新嘅，但係呢種諗法咧，我哋細個已經有噶啦嘛。 冇錯冇錯， 我哋細個嗰啲年代 online game 興起中學嘅時候，其實好多同學係會打一隻遊戲升到好高 level， 跟住賣啲武器出去啊， 係啦，賣個 account 出去咁樣， 係啦係啦， 即係我有啲朋友嘅出名就係打機好勁咧，升到好高 level， 跟住之後 就賣走去。其實而家一個同樣嘅道理，只不過嗰個 market 比以前更加大咁解啫。 係啦，即係譬如以前細個玩當我亂噏跑 online 咁先算啦咁。 係咪呢啲都有得賣嘅咩？ 即係我舉個例，因為呢個大家明白啊嘛。 OK OK， 依家冇玩過都聽過，咁可能你玩跑 online， 咁跟住之後你好啦，我當 account 好勁啊，好咩咁樣啦。咁你想放出去嘅話，其實可能放出去個市場就真係一啲叫做對呢隻遊戲有興趣嘅人咧，佢先至會留意啦。你玩其他遊戲或者冇啊，對遊戲世界冇興趣，咁咪唔理佢咯。 係啊， 咁變相你個 market 咪有限咯，即只限於呢隻遊戲。咁但係而家佢哋嗰種根據我嘅 study 就係話，佢可以轉變做一啲嘅貨幣之後咧，咁嗰個流通性就會高啲。咁變相我嘅對象，我當我玩跑 online 好勁啦咁，但係我轉換咗嗰個可以攞嚟交易嘅嗰樣物體咧，就唔止限於跑 online， 可能行 online 啊、爬 online 嗰啲人都。 你呢個例子真係好明啊！成件事即刻通咗啊！ 而最有趣係咧，我上網睇新聞去講咧，喺即係某一啲嘅遊戲咧，喺譬如菲律賓啊， 係 嗰邊嘅地方咧係好 hit。個原因係啲乜嘢？就係因為疫症嘅關係 lock down 咗，咁佢哋 冇嘢做， 冇嘢做。咁然之後佢哋就去投身咗去玩呢啲嘅遊戲，然後換取咗嗰啲嘅 return 之後，就真係換翻。真金白銀翻嚟， 第一桶金就係咁樣翻嚟啦。 甚至乎佢話有一啲可能即係中小型嘅企業，佢哋真係冇話啲生意做唔到，就轉型做呢一樣嘢啦。咁而令到嗰邊好流行啦，同埋嗰邊咁當然中間牽涉到好多風險啊，同嗰樣嘢，即係總之都係嗰句，大家自己留意啦。只不過將我睇到嘅新聞同大家分享啦。咁所以佢哋嗰邊就好興起，同埋好多人去投身落去啦。咁所以啱啱翻翻嚟講嗰樣就係、是、可能啲年輕再年輕啲嘅會知道就係、是，即係因為遊戲世界係佢哋會接觸得仲多過我哋啊嘛。 冇錯冇錯。 咁再加上我哋啲本身成日都會玩手機遊戲嘅，其實令到我都覺得好似知道下都好啲、啊，即係起碼嗱機就打硬噶啦。点样打得有价值嘅咧？ 系啦，啲时间嘥还嘥，嘥完可以赚到嘅就仲开心啦。 系啦，咁当然 study 完一轮之后，首先要睇好多英文啦，同埋你要了解嘅背后之后，你就发现其实唔系咁简单嘅事。跟住我就决定去瞓觉咯。咁 哦，因为咧，其实有一样嘢令我一路都唔敢掂嘅原因啦，吓，即系我开始发现自己个人咧，我自己系开始慢慢变得守旧啲嘅，反而以前可能我会觉得，哎，有咩所谓啫，玩下咯，即系最多咪蚀。咁但系而家大大下，我谂极谂唔明就系、是、啊，到底点解会有人愿意用一嚿相当大嘅价钱去买一件唔存在嘅东西呢？即我谂咗好耐，我唯一谂到嘅共通点就系、是，即等于买艺术品咁咯。即艺术品，你本身摆喺屋企，佢可以系同一嚿，即喺某啲人嘅心目中，佢系好有价值嘅，佢系可以系价值连城或者唔系用钱买得到嘅嘢。但系有啲人可能系摆喺屋企就好似有鱼立晒一样嘅，嗰、那个价格系可以好浮动嘅。咁但系我就喺度谂。嗰樣嘢唔存在㗎喎，我例如當我買啊 Banks 幅畫返屋企，咁我都有一擺呀，係咪先？第時有人有興趣嘅，咁我都放返出去，起碼有嚿嘢拿喺手先啦。虛擬嘅一啲藝術品也好啊，虛擬嘅一啲貨品。佢真係唔存在，甚至乎有人話買塊虛擬嘅土地，而家有好多公司都已經買咗啲虛擬嘅土地。我喺度諗緊。其实佢个价值到底系喺边度咧？即 系 我谂咗好耐都冇办法说服到自己去投入呢件事情入边咯。所以， 因为讲得呢种叫做一种可以形容为 trend 啦。trend 其实咧，我好重要一样嘢就 系 有一啲领头人物啊。即系一样嘢本身可能冇人睇好嘅，但系佢点样变成 trend 有啲。 可能譬如之前講一啲可能虛擬貨幣啦，咁你Elon Musk嗰邊，咁佢哋可能會好大肆地購入一啲，咁佢好似俾一個信息個世界話俾你聽，哦，我作為一個企業家，我覺得呢啲嘢咧可能係有前途嘅，咁就好似俾一個 message 大家，咁大家就會 大家信唔信啊？ 係啦，即係我哋啲星斗市民咧係只能夠去做觀察，因為影響個世界嗰啲一定係啲再大啲嘅人，不嬲都係噶啦， 啲領頭人物 係啊係啊，啲細嘅話唔到事啊，不嬲都係咁噶啦，咁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咁樣嘅狀況，咁所以你講個價值都係。好似藝術品真係你啲古董嗰啲咁，咁、我哋唔識嘅，咁我哋唔知個價值，或者會覺得哦，我放喺屋企有咩用咧？咁、但係如果真係投身於好醉心於呢樣嘢嘅，佢哋真係會睇，咪好似 digital 嘅嘢咁樣咯。咁、但係因為我話咪有啲玩音樂嘅朋友會研究，就係、因為我諗對於玩音樂嘅人呢一個嘅新嘅技術啦，或者等等，對於佢哋嘅好處就係因為佢當中佢哋形容啦，即係總之每一個交易咧。呢一啲一首作品為例，佢存在咗喺嗰啲咩區塊鏈，你當一個地方啦， 就有一個 record 喺度， 就有一個記錄喺度啦。然之後佢哋每做一個交易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創作者咧係可以有翻一個 royalty 嘅錢收翻。咁、即使話佢創造咗一個作品嘅時候，佢之後去到邊度都好，每一次佢都會有嘢翻，即係好似你當版税嗰啲 friend 咁，係啦。咁因為你知道我哋而家香港作填詞作曲等等嗰啲會有啦，但其實好似編曲係。 系 咩噶嘛？ 系啊， 但系編曲都係好重要。見我嘅時候，訪問都會提到。 但係好似好多時候，編曲就係、我俾嚿錢你，幫我搞掂個編曲啦，咁就完咗件事噶啦嘛。 做嗰樣嘢啦，類似係咁樣啦。咁所以對於創作者嚟講，就係、我做咗一個 product 出嚟之後，佢、之後繼續去慢慢發展。我點樣作為一個創作者，我都可以有收入去 support 自己繼續做。即係真係嘅，有時話咩玩藝術係可能係。真係賺唔到錢或者點樣樣啦、 我唔 係 啊，我覺得而家雲圖啊， 係咯，我唔覺得應該 10万元買個頭像咁樣， 係啊， 好誇張啊真係。 即係我覺得唔應該係要窮住去做呢啲藝術咁，咁佢哋有付出有創作 ，suppose 有相應回報，點解佢哋唔能夠得到適當嘅 pay 咧？ 冇錯冇錯冇錯。 所以呢一樣嘢，大家好努力去揾去了解。就是因為呢一樣嘢對於佢哋嘅創作有幫助，了解 到翻嚟咯。即係我覺得喺同埋即係我諗嗰個世代真係會變嘅。我覺得我而家開始咧變翻係我爸爸媽媽嗰一套思想啊。即係以前我爸爸媽媽就係唔會明白啫。哇，點解啲 Pokemon 卡可以賣咁貴㗎？邊有人會成萬蚊買張噴火龍嘅卡翻嚟？你唔好理。是真的有这个市场，真的有这个人去买，你又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的，有时 是啊， 咁但系你就唯有即系只能够 follow 住呢个 trend 嚟睇去研究，令自己可以多一个知识也好啦，俾自己多一个出路咁样咯。 系即系即系你参唔参与好多嘢都系你决定啦，或者中唔中意你喜好，但系知唔知咧就另一件事啦。我已经而家有个准备，等自己冇咁脱节，好老。 我以为你可以储紧钱添， 从冇用啊， 投入呢个市场啊， 搞掂啊，大佬。所以有啲可能好受欢迎嘅朋友，你未必知点样，但系其实了解一下佢哋系咩都好紧要嘅。

相声，走到入初生的生命，无念之内，无念之外自明。 音乐可以是一样很重要的事情来的，它可以有一些很深的价值在里面给你慢慢感受啦。但是同时呢，当你很累的时候，也可以放空自己去享受音乐的纯粹。是啊，音乐是可以很简单的一件事来的。好像这首歌想讲的一样，这个 JM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的《灵魂出窍》练习曲。生命当中 到底想我怎样 重复又重复当中一点甜，听到张曼芝的一样，要好好地留意，如果不是慢慢磨蚀了，一些重要的人和价值就会消失。 到了今生终于将会透，左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谈会否伤透走过的刹那，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到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我好过追忆追不追成甜，就扮作失忆中翻找碎片，回头尽收合成美 当多一种永久的困难，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谁会只加今世所有直到尽头，谁好好好讲再见，惊心的口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就学会追追苦追甜，最好好好敢再见，竟心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敢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纯良到九分不一见。 新聞之前聽過有 Eagle Chan 的派台作品，叫最好好好講再見。 將在近日由中國海軍安排艦艇運往湯加，湯加受早前火山爆發引發的海嘯衝擊，趙立堅說中方將根據災情和湯加方面的需要，繼續為湯加救災和災後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禮修村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近丹桂村。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禮修村有意外，车龙排到丹桂村。另外在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都有意外，现在车龙同样是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的。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意外，龙尾元朗公路近丹桂村。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尾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现在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在新界元朗公路去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門公路的车龙就排到近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竹篙湾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 need a restroom.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城啊，今次呢两位朋友佢哋做嘅作品好国际化、哦。 系啊，呢首作品外国嘅媒体有 cover 啦，亦都有喺一啲外国串流平台 playlist 度出现啊。所以我哋写俾佢哋两句咧，都好国际化嘅。听住咯。 我都 care， time X Team Japan。 哇，全部都亚洲区，点解你唔用下啲欧美地区嚟食啊？ 我哋咧首先介绍咗今日两位朋友先，包括有我哋苏音乐嘅好朋友 XT 啦，同埋今日带嚟另一位今次同佢合作嘅 新朋友， 非常之年轻嘅电子音乐制作人叫 Capitan 嘅，两位好。系啊，咁啊，将头先嗰度应该唔知道发生咗咩事噶啦，我哋将个礼物咧递上俾两位可以过目下睇下先嘅。 哇，好犀利啊！即系你已经系唔知道第几个语言噶 咯。系啊，這个首先咧，头先上句咧 Capitan 咧，因为我哋要揾到中文音咧系冇可能嘅。 系啦， 冇可能。跟住我哋唔知点样谂下谂下咧，就谂起韩文有一句叫我多 多 care， 系啦，我多 care 咧就可以食到 capitan 呢个音啦。 嗯， 咁所以咧我哋就真系要多谢我哋嘅监制，佢第一次写韩文字。 系啦，佢仲要特登刻意用翻啲啱数嘅笔去写，佢平时系用开毛笔，佢话韩文字好难用毛笔写咁样，佢就揾咗其他笔嘅咁样。 系啦，咁啊呢个即系因为我多 care 本身系解嘅意思，即系点解咁解嘅。 嗯， 系啦，咁啊一阵间应该我哋都有好多嘅问题，我哋会好想了解关于即系 capitan 噶啦。咁 XT 嗰句 XT 之班啦 ，E 之班即系劲啊！ 我觉得系 唔使解释啦，明啊， 明啊， 系啊。 你成日次次上嚟都好似 push 你哋监制 limit 去谂呢啲嘢， 唔系啊 push 我哋啊，我哋谂啊，因为 咩谂？ 我哋谂佢会写啊嘛， 系啦， 系啦。虽然写日文佢都第二次， 第二次系啦，佢第二次写日文，对上嗰次系林家谦， 系啦，Yama Terrence 嗰次写俾佢嗰个叫。即系都系食啲日文字咁样样啦，咁但系今日嘅新嘅朋友咧就 Capitan 啦，咁啊不如都介绍下，即系首先由个名开始，其实即 Capitan 呢一个你所用嚟行走江湖嘅名嘅概念系点样出现嘅？ 其实系嗰阵时系谂唔到自己要用啲咩名去即系发布自己嘅歌，咁就自己乱打咗一个名出嚟，咁就叫 Capitan 啦。 但系冇逻辑咁样打，定系可能有啲字咁样组成，即系可能有啲字系你个名本身有嘅咁嗰种噶。 其实一个字都冇嘅。 系 咁其实我嗰阵时有睇过另一个艺术家，即系画画嘅一个艺术家咧，咁佢就系用一个叫十六进制，跟住转咗做英文 系 嘅嘢，然之后 randomize 呢个名噶嘛。 系 咁其实佢自己都话表示就系话个名咧其实完全冇意义嘅。 嗯， 咁当佢有意义嘅时候咧就系、是、当佢出名嘅时候就会有意义。 嗯 ，OK， 所以你都有本住呢个嘅谂法， 系有少少本住呢个嘅谂法，所以就我觉得意义都系人赋予嘅，所以就系咯，冇意义开始先咯，而家就系、是。 净系呢个名字已经值得大家要记住啊 ，Capitan 嘛。 系啊，因为佢有啱啱有嗰个 reference 系嗰个谂法点样样嚟，呢、這个系紧要嘅呢、這个。咁但系即系我哋啱啱就会叫你阿 Jeff 啦，即系 Jeff 就系你之前 真名， 真名嘅真嘅英文名啦咁。咁但系你玩呢个音乐特别电子音乐，有冇话数翻几耐之前开始？ 大概系2018年、2017年嗰阵时开始作。歌 系 嗰阵时作第一首歌嘅 ，OK， 再对上之前咧就系、是自己玩 launchpad 嘅， 哦、oh, ，OK， 就冇作歌经验，即系纯粹系睇人哋单人哋啲 file 嚟玩咁样咯， 系即系 launchpad， 因为有一部佢可以将嗰啲声 chop 开，跟住就揿佢出嚟咁样嗰种，系咯，咁但系点解会有一个念头系即系2017、2018年左右就开始啊，不如整下歌啦，即系可以兴趣有好多，但系就拣咗呢一样嚟开始咧。 因为觉得好型咯，嗰阵时系首先系，即系整歌好型，整到自己中意嘅歌好型啦。 系 另外就系、是、 有少少想突破自己，咁就唔好淨係彈 cover， 不如試下自己整歌咁樣咯，就係、 是。即係嗰段時間，其實自己有玩其他樂器嘅都因為。 都係 launchpad 嘅啫。 O、okay. K， 即係玩啲比較難 cover 嘅嘢、嗯，但係都係滿足唔到自己，所以就學咗整歌咁樣，跟住之後就上網係咁睇好多教學咁樣點樣整咁樣。嗰陣時連。嗯樂理樂器底都冇嘅，咁呢兩，所以就一開始就係瘋狂模仿 copy 人哋做緊啲乜嘢，我做啲咩，雖然我完全唔知道佢做緊啲乜嘢， 係 係啦。咁、okay. 但係喺嗰陣時嗰個時期，去好辛苦去做咗一啲嘅歌曲出嚟啦。咁但係你會係點樣嘅形式去發布出去啊？或者俾朋友聽，定係可能自己收埋去慢慢再將佢不停改進咁樣嘅咧？ 嗰陣時反而係比較即係瀟灑啲咁解，即係會係一寫完哦覺得 OK 咁就即刻出咁樣，就唔似而家呢個狀態咁樣咧，就會不斷去修改咯。 嗯， 咁我哋出嘅平台會揀啲咩咁樣講？嗰陣時 會擺喺 YouTube 嘅，因為我嗰陣時係會擺咗 Launchpad 嘅 cover 片嘅，以前係會 係 咁。因为都是用同一个 channel， 咁我就直接喺嗰个位度摆埋我自己啲作品 咁样。哦，咁但本身嗰段时间你想去整啦，咁但系你自己听嘅歌咧，系咪都已经都听开啲电子嘢，有自己喜欢嘅 genre 咁噶？ 系，都系听开电子音乐嘅嗰阵时。progressive house 嗰啲。 嗯，有冇特别中意啲边啲 artist 噶？ Avicii 啊， 系咯。Avicii 咯，系 Avicii 啊 ，Alan Walker 嗰啲，系嗰阵时佢会中意。 咁身边啲同学嗰啲系咪都即系中学阶段而家都后生就开始自己会整下歌？系咪除咗你整歌，其实都识到一啲朋友都系 冇嗰阵时系完全冇一个人系话想整歌，系自己突然之间 系 想整歌， 嗯 咁样咯。 但你喺呢条路，即系自己整歌呢条路行下行下，自己一个都行咗三四年嘅时间， 行咗两年咯。因为我中学毕完业之后就去咗 HKDI 嗰边读书，咁就嗰度就系读 digital music 嘅，咁就嗰度就识咗好多志同道合嘅 friend， 系 咁样一齐做音乐咁样咯，会系。 系咯，因为我觉得而家整音乐，譬如自学啊成咁，但系当你整一个成品嘅时候，有时唔知道嗰样嘢点样 judge 佢好定唔好，好似系要有啲即系身边嘅朋友大家交流听一下，先至可以即系得出个结论，点样继续进步噶嘛？呢、這个系咪都系可能？其实 X 都系即系自己整，系咪都系又系有经历过一个咁嘅过程？ 我嗰时系点嘅咧？ 好久远 啊！我唔敢咁讲，你敢咁讲咋？ 唔系啊，我唔似阿 Jeff 咧，即系之前又系 YouTube， 我顶多都系自弹自唱做 cover， 因为我系反而系我唔系电子音乐起家噶嘛，即系我系弹琴唱歌先嘅，咁之后系自己写歌咯，然后写歌，然后就想整歌咯，咁然后去到一个位就系、是、我冇特别俾身边嘅人听嘅，我系纯粹嗰下冲动我要出咯。 嗯， 咁就我觉得再唔出就老啦，冇就出唔到，所以我就系咯，所以我就觉得一日唔出咧，你一日都唔知道自己其实系咪 ready 咯。 系， 咁但系 嗰时我就逼自己出，咁我就唔谂啦，出啦， 掉咗出去先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直至到今次你两位嘅合作咧，其实系点样去碰见或者有呢个缘分喺度啊？ 其实。 冇人知嘅呢、這個真 係，定、哦、係你想講我細細個就聽 XTB 歌啊？ 我真係唔係大好多咯， 因為 Jeff 都好後生嘅人， 我都仰慕咗你好多年㗎啦。咁其實都係你啟發我去做音樂嘅， 鬼舊，點解釋啊？ 唔係，我喺度諗緊應該點樣講好， 因為我講咯。 好啊，跟住你， 因為即係我就想知道你嗰個 version 係點，因為咧其實係我無啦啦收到一個朋友。佢係做都係做音樂同埋做拍片嘅， 係 Alan 係 咪？唔係啊 ，Cassie 係啊，之後 Cassie 就揾我啦，佢就話：喂，有個 friend 想揾你 collab 喎，咁樣。咁之後我就話好啊。咁之後過咗幾日之後咧，咁我就收到佢嘅 DM 啦。 嗯， 係咪啊？我有冇記錯啊？ 差唔多。 咁之後就話佢係做 FYP 喎，所以佢就話、哦、啊，咁話有冇機會 collab 咧？咁樣啦。咁之後。我未听嘅，因为我都 收唔少嘅。之后，但我会全部都听嘅，因为都睇下大家个音乐 style 近唔近似啦。咁之后咧，我听完之后咧，我就哇哇，真系要捉住你呢条友啦，咁样咯， 即系不能够放过 佢。系啊，即系我听完，因为 send 咗两首歌俾我嘅，咁之后我就我听啦，咁之后俾埋 Brian， 即系我老公听埋啦。之后哇，做唔做好咧？过唔过 lab 好咧？因为嗰时都忙紧自己啲嘢，同埋都写紧自己只碟啦。 大概系咩月份嘅？ 上年年中， 年中啊， 四月、五月、 二月到 啊。哦，系，不过如果 FYP 啲时候差唔多， 都系 系啊，都差唔多系二。 咁之后就做咯。 但系当时你收到佢两首嘅 demo， 其实系一啲点样样嘅作品嚟嘅，类似 就系而家呢首 直头就系 完成，即系个底成、个底。 系啊系啊 ，OK。 我就系觉得哇，原来香港都有 producer 可以做到呢一个 standard 嘅音乐咯，即系我已经唔系想话 style， 我而系觉得佢系有个 standard 喺度咯。 嗯，咁但系去翻即系做 FYP 嘅本人啊 ，Jeff 嗰度啦，咁嗰阵时系啦，即系点样一下一步一步去到，跟住去到 approach 到去 XT 嗰度咧。 因为首先讲下 FYP 嗰、那个 好好好 那个 standard 要去到边啦，同埋要有 focal， 如果冇 focal 嘅话就唔得。 哦， 咁呢、這个呢、這个其一啦。咁之后我就尝试喺搵学校一个朋友阿 Lam 去做，即系帮手 唱个 vocal， 唱 focal。因为我其实嗰阵时已经有埋搵咗人做中文词嘅， 嗯， 即系算系。咁就想試下睇下唱唔唱到，但係呢就係因為我自己對於人聲嗰部分呢就唔係好了解，咁個音域嗰啲位呢其實原來人係唱唔到歌位嘅，可能去到 C5 C6 咁樣嗰啲嘢，我用咗樂器嗰個 melody 嚟諗 focal 嗰個位，所以就變相就唔 work 嘅呢個位置。咁所以嗰陣時係有啲氣餒嘅，即係自己已經係準備咗一啲嘢，咁但係就做唔到嗰個我想要嗰個效果，咁就有啲氣餒。跟住然之後，我有個 friend Alan 就佢話介紹一個focal， 睇下會唔會係可以俾我即係加落去我自己首歌度啦。咁就係 Alan 介紹咗， 就揾你。跟住另外佢阿 Alan 其實都有叫我同 Cassie 一齊傾話，咁啊點樣同你點樣同你講，即系 DM 你嗰啲嘢。 哦，即系教你點樣去 approach 去 XT 啊， 咁樣嗰啲嘢，咁啊點樣去講嘢咁樣嗰啲。 哦，咁但係其實嗰、那個FIP 即係 Follow Your Project 嘅話，咁其實啲同學嗰啲整嘅嘢係咪其實佢冇特定係 sound 話，因為如果去到話佢話要有 vocal， 即係嗰樣嘢唔係純係電子，因為如果純電子個世界係容許噶嘛。 係。 在这个课程里面，其实它是除了教一个 music production 里面有没有分，即你都知道音乐可能很多 style， 它是给你们任意去发挥的。 是任意去发挥的，但是它要有它要去包装，去我们学习怎样包装自己那首歌这样。所以要写一首歌之前可能要写 proposal， 跟着去看看怎样去 market 这首歌这样。 是。 跟着还有怎样去展示首歌，然之后再用 focal 包装咁样。 哦，咁你嗰阵时有冇话啲即系嗰只歌你自己写咗啲咩，谂住点样去包装佢咧？前期嘅时候， 前期有嗰阵时系谂住即系感觉系想做到首歌好大咁样，因为呢首。How Nine 咧，其實係我呢四年嚟算係做得最好最佳嘅作品之一嚟嘅。咁嗰陣時做完呢首歌咧，其實用咗大概20日時間嘅啫。其實我係 哇，係 做完之後咧，其實個心情係好差，反而係 點解嘅？ 因為我覺得自己好似推進咗一個 limit 嗰個位，跟住就好似之後就再做唔到呢一樣嘢出嚟咧。 哦， 跟住嗰陣時就完全係作唔到另一首歌， okay， 即 係都有類似經驗 嗰。係嗰陣時係點樣樣嚟？ 即係我係一路做一路出歌啦。咁之後，然後係好中意自己個作品，係覺得自己已經去到嗰個 limit， 我有啲擔心自己下一首歌去唔到 嗰個所謂 standard 咯。咁、然後身邊啲朋友啊，譬如我屋企人都會話，其實你做做下就會有下一首噶啦咁樣。咁之後但係嗰時係真係，譬如 Fergal 嗰排咧，我係覺得哇，試咗啲新嘢喎、啊。咁然後下一首會唔會差過呢首㗎？即係我嗰時有啲驚嘅， 係 即係我都有類似咁嘅經驗。 但係之後都突破咗啦， 係 咯。突破個位係咪其實即係一個心魔，就係、是、其實冇㗎，再試下坐埋位就再諗再做，再砌下砌下砌出嚟。 係即係我反而係一路唔開心一路做咯，即係即係我繼續坐自己做咯。 係咁、即 Virgo 嗰陣時做完 Virgo 就有呢個狀況啦，就 係啊， 哦，咁即係用住呢個心情去做#FF， 係啊 ，Frenemy 都係 ，Frenemy 就突破咗嘅、 哦，所以就攞咗呢個外語榜嘅 number one， 踢得好唔好啊？ 好， 我排好耐， 多謝多謝。 咁啊 ，Jeff， 咁你點過嗰一關呢？ 嗰陣時因為同期都有幾個，即係我哋學校都係做 FIP 噶嘛、我有聽。到令我個朋友嘅作品，然之後個朋友嘅作品 inspire 到我，跟住就作到另一首歌。 就係、是、佢 FYP 第二首歌係準備會出嘅。 所以即係除咗 Cloud Nine 之外，你哋嚟緊都仲會有一首係一齊 collab 嘅作品嚟嘅。 兩部曲咁。 OK。 咁我想知啊 ，Jeff 喺即係學校裏邊，即係一個好似學院派啦，有一種咁嘅感覺嘅時候，裏邊嘅老師除咗可能佢教一啲好 technical 嘅嘢之外，會唔會有啲好 mindset 上嘅嘢去講？其實做音樂或者係即係 digital music 呢啲咁樣，其實一件點嘅事令你都幾記得幾待住嗰樣嘢。哦，係做音樂係咁樣，有冇呢啲咁樣嘅 moment 㗎？ 老師係會話作歌一定要有 picture 先至好去開始下，即係作到嗰樣嘢出嚟。因為我自己作歌咧，其實係好隨心嘅。因為可能我自己本身係冇樂理底啊，或者係冇樂器底咁樣。咁所以咧，我自己諗到啲咩嘅話就寫出嚟嘅。通常都唔會話有個 big picture 就係話呢首歌係屬於乜嘢故事咁樣嗰啲嘢。咁但係嗰陣時就係 FIP 做 Cloud Nine 嗰陣時咧，就我俾老師聽咗呢首歌，佢話首歌係 OK 嘅。但係個故事係講咩？但我係完全答唔到出嚟嘅呢樣嘢係。 係。 嗰陣時就係俾佢即係講咗下就係、是。呢樣嘢你要去注意，如果唔係你之後嘅作品咧，可能就好會有啲冇靈魂喺入邊。 咁啊 ，X 咧，你自己即係以往你諗翻轉頭自己做歌嗰一種，即係冇一種學院嘅老師去講嘅時候，你自己嘅做法又係點咧？ 我好霸道嘅， 係來係點樣霸道？ 冇啊，我係因為我真係好知道自己想寫咩，同埋我會有曬 picture 嘅，因為我個人霸道嘛，所以我就係、是、即係我會諗啊嚟緊要寫咩，用咩 genre， 之後同埋我自己開始咧，今年2022年啦，我開咗自己一個細嘅。即係我以前咧寫歌會有 voice memo 嗰樣嘢嘅，咁就話冇話想特別，即係我諗到就打低嘅。咁而家多咗一個步驟就係幫自己做 A&R 咯。即係我雖然係冇唱片公司 A&R， 咁我就自做自己 A&R 啦。咁之後就會開咗，之後然後聽到啲咩 inspiration 就擺入去，啲咩 learning point 就打 notes 咁樣啦。咁之後就會越個小宇宙越嚟越大咁樣咯。 哦，就自己去幫自己去整理過一啲嘅。 係啊，即係譬如可能有啲歌。可能放入我嘅 A&R playlist 咁樣，咁之後就睇下我今年應該點樣出歌啊咁成咁樣咯。 OK， 嗱咁話今 ，sorry 啊，今年你有冇話擺一啲點樣嘅作品喺呢個 A&R 嘅 playlist 入邊？即係推介翻。 雖然而家好早，都係一月都未完， 令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XT 嘅動向會係點。 我應該會有一首 indie pop 嘅嘢嘅，咁即係冇咁電，但係我就會加一啲 low 少少 indie pop 嘅嘢啦，咁然后就系我年尾应该会出 album 嘅，咁因为都写好晒，不过而家就观望紧自己嘅财政状况咯， 系 啦，咁我都唔想讲到明一定年尾嘅，咁 睇下 講係咯，即係暫時係咁先啦。 係啊，係啊， 好多變數嘅。 係啊，即係有嘅，但係就真係要 budget 做好啲，同埋個宣傳個方法，因為全部都係自己做嘛。係。咁就要係咯，有時可能又要 pitch， 又寫 proposal 嗰啲。 問下 Jeff 佢嗰啲 marketing 嗰啲，佢做歌學校老師已經教話要諗 啊學啊。 Given, future dark ambitions. I didn't lose a friend. I realized I never had one. I'm guessing that was how things get to fall apart. Maybe it's meant to be when everything was started. Why did things turn into a mess? That was my best intention. Maybe I'm such a bad friend. Wasted all the feelings. I couldn't find a reason. And why did it happen? We talked about XT 嘅 Frenemy， 转头翻嚟继续听下 XT 同埋 Capital 唔讲下佢哋嘅新歌 Cloud Nin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00宗属本地个案，当中7宗暂时找不到源头。葵涌村疫情方面，新增58宗确诊或初步阳性个案，累计334宗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唔少新增个案属同住单位的密切接触者，其中日葵楼新增感染单位数目已经由双位数回落至单位数，多6个单位有确诊。黄大仙豪苑 E 单位怀疑有垂直传播，当局早前撤离 E 单位居民，发现低层 F 单位亦有感染个案，怀疑同天井有关，当局决定撤离豪苑6至8楼 F 单位。中聯辦主任骆惠宁发表新春致辞，指出香港回归以来的非凡历程对一国两制充满历史自信，他对本港未来充满希望，关键是要有坚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自觉。骆惠宁强调，实现良政善治要有乘势而上、稳中求进的历史主动，不能以为躺赢而懈怠， 他認為良政善治既要靠特區管治團隊的積極作為，亦要靠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眼下最重要同心抗疫，共克時艱，相信只要大家攜手齊心攻堅克難，香港這個家就一定能夠持續向好，不負眾望。保護兒童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夏木就同樂居發生懷疑虐兒事件，向公眾同有關兒童鞠躬致歉，已經接受保護兒童會總幹事同同樂居院長辭職。同樂居事件獨立檢討委員會主席黃家純說，委員會認為整個機構同同樂居整體管理層要負責，相關管理層要請辭，亦需要有序全部更換幼兒工作員。內部管理和督導方面亦要大改革，包括增設專責人員突擊檢查，加強專業培訓和風險管理措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今晚和明朝有一兩陣雨，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星期五大致多雲，星期六晚氣温顯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農曆新年假期仍然相當清涼，亦有幾陣雨。現時氣温1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禮修村嘅意外清咗場噶啦，消散之中嘅龍尾啦，排到去福亨村。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兆康港鐵站嘅意外都已經處理好，咁但係消散之中嘅車龍啦，都係排到去近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下曲道近天美道；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后车少咯。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那段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星座智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龙尾在丽晶花园，将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近观塘码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四月三号，见证乐坛新时代，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笠上 暗恋加幻想， 想他呀呀呀呀呀的我们，想他转身想他。FM 94.8，奔波搞笑点吗？轻松感由两中吗？收藏感吗 ？FM 94.8，奔波搞笑点吗？轻松感由两中吗？ 今日送音乐嘉宾有 XT 同埋 Capital Time， 因为你哋合作有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叫 Cloud Nine 啊。咁头先上一 part 已经轻轻知道咗啦，就系嗰阵时有一个 FIP 嘅功课，慢慢演变到揾 XT 嘅 vocal， 然后再一起合作啦。咁呢首歌咧，再详细讲之前咧，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首歌嘅一啲嘢。 好，咁我估先啦，因为头先阿 Jeff 都有提及一个 point， 我都喺之前我都覺得係好重嘅，就係佢講話寫歌要有畫面呢一樣嘢。咁咧，我今次估嗰樣嘢咧，就係、是、我覺得阿 Jeff 去做呢個編曲 Cloud Nine 嘅編曲咧，個 intro 嗰段其實嗰個畫面佢就可能係諗嘅一個好大氣層咁樣嘅一個感覺，然後去到慢慢隻歌入去個 drop 位嘅時候，好似有個 gravity 將你扯翻落去。咁樣嘅一個 transition 喺度嘅，係啦。咁我估嗰個諗法就係咁樣樣，當時去寫呢首作品嘅時候，係 雖然我唔係估一樣，但我都想加多少，我都有咁嘅感覺，即係前面嗰段啲 strength 嗰啲，好似你爬升緊上到去，跟住一下靜啲，就好似上到個雲層頂，上到去，跟住望住環顧周圍嘅嗰種感覺， 係啊， 我就好中意諗呢啲嘢，唔好嚇親。 即係簡單啲嚟講，其實呢個畫面就係天氣之子啊，係 啦，或者個水滴嘅蒸發上去上面咁樣樣。 係啦， 咁至於我想估嘅咧，因為即係 Cloud Nine 講緊即係嗰種積雨雲嗰樣嘢咧，即係其實佢係一種好。即係佢嗰個裏面好 active 嘅活動會行雷閃電咁，即係好激烈。咁我本身想估就係、是，我、會唔會亦都因為有呢個題材，所以用到嗰個 genre dubstep 嗰種上上落落就好似即係積雨雲本身呢種雲嘅嗰種特質啦，即係好勁嘅，搖得好犀利，好唔穩定嘅嗰種狀態咧。咁係啦，係啦。如果錯，你可以話錯嘅。 因為嗱，因為嗰、那個其實個次序調轉咗嘅， 係 因為咧，首歌。個 concept 同埋即係個 focal top line 都係我搞噶嘛，咁然後嗰時咧，阿 Jeff 一 send 俾我咧，已經係呢個編曲噶咯，咁、所以咧嗰時我係未知佢想首歌點嘅，咁但係咧我寫嘅時候咧，我都係你兩位嘅諗法啦，咁之後就諗哇係好似飄咗上去咁，咁同埋因為我本身我做開啲歌都好中意用一啲大自然嘅嘢去做噶嘛，咁之後就諗啊不如講雲啦，咁之後就。之后我就听咗佢个编曲，听咗好多次、好多次、好多次啦。咁之后就有个 idea 就写 Cloud Nine 呢个 concept 出嚟咯。咁所以系个次序问题啫，系咪 啊？ 但系喺 Capital Time 佢自己即系 Jeff 你自己写或者去做呢个 arrangement 嘅时候，嗰、那个谂紧嘅一啲画面系点样样嘅？有冇啊？因为当时你都话老师可能叫你写歌最紧要第一样嘢要有画面，你嗰下系谂一啲咩画面去做呢啲嘅编曲啊，或者系个曲咁样？ 我反而係會諗到嘅情感方面，即係首歌嘅情感方面。 一開始可能是即係去俯視或者係遙望遠處咁樣，即係個 intro 係。咁但係去到中段嗰陣時咧，可能係有啲位置係迷茫。 嗯。 然之後就內心掙扎，然之後就去到 second job 嗰啲位置就係、是有種恍然大悟之類咁樣，就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 係。 嗰種感覺咯，我係即係只係有情感上諗到呢一樣嘢，但係真係好大嘅畫面就 嗰時未咁快有嘅， 未咁快有。 咁、但係選擇咗用呢個 melodic dubstep 嘅呢一種嘅風格去做嘅話，咁呢個嘅選擇又有冇原因㗎？嗰陣時， 因為一嚟我係中意比較踢少少嘅 sound design 嘅，咁。嗰陣時亦都係第一次新嘗試整 melodic dubstep 嘅，呢首算係第一首嘅 melodic dubstep 嚟嘅。咁就佢嗰種talk and respond 嗰種感覺咧，我好中意嘅，因為一個就係 super soft chord， 然之後就係 bass 咁樣。咁我覺得呢兩樣嘢有啲和應咁樣嗰種感覺，我會係我幾中意呢種和應嘅感覺，所以就揀咗 melodic dubstep 做主題。 咁即系， 然之后再加咗一啲弦乐嘅元素落去咁样，咁就令到首歌再特别啲咁样。 咁所以 X 嗰时你收到嗰个编曲嘅时候，系咪即系同而家嗰个 final version 都即系有嘅元素？其实好多嗰阵时你已经听到，又即系嗰啲 strings 啊，或者佢讲嘅嗰啲声啊 ，super soul 啊，嗰啲全部好多都有噶啦。 系啊，好完整啊。 嗯， 所以。冇乜點改啦，係咪先？ 冇改， 可能 section 有冇改啊？ 淨係加咗 focal chop 都係嗰陣時已經有 了。係啊，有噶啦，嗰時候試過想再加 focal chop 嗰啲嘢，咁啊最後都係掹走咗，冇用到咁樣咯。 嗯， 即係而家其實都幾 set to 翻你當時 FYP 嗰隻個底已經喺度咯。 係，咁跟住你話聽到嘅時候感受到個畫面有啲似我哋頭先聽到嘅嗰種，即係大氣雲層嗰啲，所以用即係雲啦、啊。咁但係雲裏面有好多樣嘢，點樣去到而家嘅可能用 cloud nine 啦，或者甚至乎裏面歌詞嗰種唔想醒啊，想留喺裏面嘅嗰種狀態咧咁。 嗰時阿 Jeff 又同我講話，大概個 FYP 同埋佢本身寫。嗰首歌即之前嗰個 version 想講啲咩故仔嘅，咁、我就攞 cloud nine 去比喻一個夢想嘅嘢，因為夢想其實即英文 dream 係可以係瞓緊覺同埋真係發緊夢，哇有啲奇怪咁講，即係有個夢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就唔中意寫啲太 cliche 嘅嘢，即係太陳腔濫調嘅嘢，即係好多人都會販賣夢想嗰啲嘢，咁我就唔想咁樣啦。咁我覺得 Jeff 都應該唔係嘅，因為我都聽佢啲歌，都覺得都特別嘅。咁所以我就諗咗一個大家都好似冇唔係好識嘅 term， 咁我就喺度抄國際雲圖啦，就睇下有啲咩字係可以玩啦。咁因為成日我之前有啲朋友成日講我好開心嘅意思就係 cloud nine 啊嘛。咁其實阿 Jeff 頭先講話佢做個音樂底嘅時候用佢 emotion 用一個情緒去，佢有講話迷惘啊，又恍然大悟啊嗰樣嘢。咁之後我就 incorporate 咗呢件事落去首歌度咯。咁其實就係想講做自己好喜歡做嘅事係好似好開心咁樣去到。雲頂咁樣啦，咁然後但係中間其實係好多挑戰，好多有唔開心啦，即係譬如頭先阿 Jeff 都提過話，做完呢首歌之後會竟然係唔開心，即係會有一啲你開始想行你條路嘅時候，你冇 expect 到會有呢啲嘅小插曲咯，即係覺得將。雲即係做 cloud nine 呢個字去做呢個比喻咁樣咯。 嗯，係咯，因為 on cloud nine 嘅呢、這個即係平時用語，即係講嗰種好開心嘅狀態。但係因為你裏邊歌詞裏邊亦都會講到話，我唔想醒。其實係有一種好似好怕醒咗嗰個現實，即係有一種唔開心 的。即係我哋其實或者係我有時會覺得，如果醒咗之後，即係我覺得出歌出到翻唔到轉頭咯。一嚟係你自己好中意樣嘢啦，然後如果醒咗嘅時候，你會跌落去噶嘛，即係好似一個雲上面，其實係。系 air， 好似冇嘢托住， 系 gas， 即系你唔系一个 solid 嚟噶嘛，咁即系你会跌落去啦。咁既然已经上咗去嘅时候，咁就冇翻落嚟 啦，冇翻转头啦，洗湿咗个头啦，所谓 系啊，即系我就想讲嗰种矛盾嗰种感觉咯。咁就 stay in a dream 就系唔好醒，然后系喺呢个梦入面。咁但系呢个梦入面其实 系 好开心， 系。 咁但系头先阿 Jeff 都有提过，去交呢个 FIP 嘅时候有一。 part 好重要，就係點樣去包裝呢一首歌。咁變相算唔算今次最難嗰個部分對你嚟講，都係喺包裝嗰部分係比較難處理啲，就 XT 幫你諗咗好多嘅方向咁咧？ 係，其實係俾咗好多方向我先啦。因為我自己真係對於呢個 image 嗰方面就真係比較狹窄少少。 嗯， 所以一大概有嗰、那個。大概有 Cloud Nine 呢個方向嗰陣時候，其實就我已經係 stick 咗入去嘅啦，已經即係我諗唔到係用其他嗰個 image 去取代到呢個 Cloud Nine 呢首歌同埋呢啲歌詞個嘢，所以就其實都冇乜點樣改過佢歌詞。咁、我係覺得一聽到其實就已經係 OK 咁樣，已經係冇任何改 draft 嘅情況。 因為你話呢首歌之前本身有諗過揾可能即中文詞落去填咁啊試過，咁其實嗰陣時講緊嘅嗰樣嘢又會係啲咩嚟嘅？ 其實都係講類似嘅情況嘅， 嗯。 不過嗰首係比較講話係社會即係環境帶嚟我嘅睇法咯，而唔係自己內心再帶出去環境嗰個位。 系 咁样， 嗯、 即系嗰个 perspective 有少少 调翻转 嘅啫。其实但系个意思都系一样嘅。 嗯，咁跟住因为呢一首歌嗰、那个 vocal 揾到 XT， 跟住由佢 add on 头先嘅一啲嘢落去啦。咁但系到真系因为呢首歌一路就 系 要揾一个 vocal， 到你真系揾到 XT 去录啦，即系听到佢嗰把声， 嗯， 嗰样嘢，你嗰时嘅感觉你仲记唔记得系咪？哇，真系我就系要呢啲声啦。咁 我嗰阵时其实系即刻同 friend share 咗， 系 跟住。系啊，真系好开心嗰阵时系。 系， 我几惊你话嗰 friend 即刻抢咗揾阿 XT 自己再做一首咁样。 我都好开心啊！即系收 demo 嗰下真系好开心。即系嗰时我系上年啦，就一路做紧电子啦。咁但系嗰时就未识好多本地嘅电子音乐人嘅。咁之后就因为其实我知道，即系除咗香港，即系有其他外国嘅一啲 EDM artist 都系会揾一啲女嘅 vocal 去 feature 啲。佢哋自己嘅歌嘅，咁但系 before 依樣嘢，我自己係自己整，然後自己唱埋噶嘛，因為我自己唱噶嘛，想咁然後就好開心，可以有香港都可以用呢一個模式去，即系 Jeff 雖然佢唔係唱歌嗰、那個，但係可以帶到一樣嘢，就係唔係一定要做唱嗰個先係叫做 artist 咯，即係譬如喺一啲串流平台嘅時候，佢都會係去 capital 個名字出嚟，因為就係呢首歌。個表達嘅方式唔係就係個 vocal， 而係佢個編曲咯。即係我就唔想講話呢首歌佢係編曲咁樣，即係其實佢根本係一個 EDM artist。即係我就想將呢樣嘢嚇去香港會可以由我哋首歌去慢慢帶咗呢個文化翻嚟香港咁樣。 係咯，即係譬如你好中意嘅 Avicii 或者再早啲年代，其實佢哋自己整嘅歌出嚟，那個 artist 個名呢串平台咪就係 Avicii。 都係 Avicii。 咁跟住唱嘅嗰個朋友，佢會有佢嘅 input， 但係佢可能 feature 喺裏邊啊，即係一個咁樣嘅形式去做咁。咁啊，即係去到。你嗰即系讲翻转头就收到佢个编曲啦，跟住之后好中意啦，觉得不能够放过啦，咁跟住隔咗几耐你就即刻同佢好啦，我哋做呢首歌啦，应承佢啦，咁样系咪都好快就已经应承咗佢，跟住就约录音咁样。 我觉得因为佢有 deadline 俾我，所以 因为要交功课。 Sorry， 因为我个 FIP 五月要交，如果你五月前唔录咧，我哋就唔做噶啦。 其实我要做，即系我做就。我唔記得咗幾耐啦，真 係 一個禮拜， 係都好快嘅。 係啊，就交咗俾佢咯。 嗯， 我唔中意太拖啊。 係唔可以放過嘛？因為你覺得係， 我唔會拖其他人嘅咁咯。係啊，所以好快就交咗俾佢咯。 但係變相喺呢個咁短嘅時間內，即係第一就係首歌本身翻嚟已經好完整啦。咁而 XT 你喺呢首歌亦都好有想法，喺一個星期內其實係咪啲嘢冚冚聲好快都冇乜好大嘅困難已經可以完成得到嘅咧？ 係啊， 嗯， 即係寫錄自己剪搞掂埋錄埋 harmonies 咁。系咯，即对我嚟讲系 straightforward 嘅，因为同埋之后反而系我本身系谂住唔出嘅呢首，即我冇谂过出嘅，系啦，因为纯粹系 FYP 啫嘛，即纯粹系啊，咁我觉得即呢一首歌系我 believe in 呢首歌，所以我就先想做呢件事啦。咁嗰时就冇谂话之后出唔出嘅，纯粹系做完先算啦。咁就交咗俾佢之后，佢就自己处理 FYP 啲嘢啦。我唔知佢成绩点嘅， 系会点啊？最后点啊？呢个？ 头八咯， 哇！头八有几多个人啊？ 有冇啊？ 点啊？ 即系好奇下啫，好奇下啫，唔讲都得嘅，冇所谓。好劲啊嘛，我觉得。 系，咁跟住就交完咗之后，咁后屘就点解去到一个咩位就觉得不如真系出咗去咧，唔好净系留喺 FYP 咁嘥啦。咁系咪即系再跟住？ 可能系咪我 initiate？ 因为我一路出紧歌嘅，咁我有写紧我自己 album 啦。咁我个 album 其实我写呢首歌嘅时候都有少少私心嘅。咁我同佢讲嘅，我就话想用一啲宇宙嘅元素，因为我个 album 系宇宙，系啦，即系有啲大自然嘅嘢嘅歌名嘅嘢啦。咁就有私心地已经改咗个名啦。咁之后我本身就不如呢两首可唔可以摆落去我个 album 咧？咁但系嗰时系未有 plan 几时出嘅。咁然后去到一个位就觉得都系出啦，出咗先啦，即系我觉得唔好等啦。咁就同佢倾，不如真系认真将佢真系 commercial release 啦，咁样咯。 跟住就可能揾人整一啲即系 single cover art 啊，跟住甚至 系啦，之后就 mixing 啊，之后就系咯，平时出歌嗰啲程序咁样咯。 系咪都有经历过，即系将只歌可能 send 去一啲唔同嘅外国嘅 label 俾佢哋，睇可唔可以 release， 甚至乎上咗去一啲 playlist 度嘛？即系嗰个过程又系点样后续呢啲？ 嗰时系其实做咗一排 mix 好都系几个月前嘅啫，咁嗰时就系咁啱我接咗 Bedtime Story 前后。系咪前嗰几期啦，即系未改期之前啦。 系。 咁之后就不如趁机想，趁有个 show 就出埋啦，出埋首新歌咁样，就睇下有冇个 momentum 出咗嚟啦。咁不过奈何就褪咗期啦，咁首歌都褪到今年年头啦。咁然后嗰时就之前就系一路 send 唔同嘅 label， 即系出面有啲国际嘅 EDM label 咧，佢会逐首嘅歌帮你 release 嘅。咁佢哋有个好处就系佢可以有唔同嘅 genre， 已经有个 audience base。咁所以我就嗰时就谂啱，既然已经有首歌喺录到啦，咁可唔可以作为一个香港嘅电子嘅一个 collab， 可唔可以将呢首歌去 push 到去其他 label release？ 所以都系来来往往 email 过倾过啲嘢啊，倾过啲 terms 啊，或者系倾过啲 playlist 啊，pitching 啊，即系 call 啊，咁都做过呢啲咯。 系，呢啲就系嗰啲 promotion 嘅难度嗰啲。 系啊，呢个就系独立音乐人要 同时间又系 A&R 又系 artist 又系 promotion， 好全能。 系啦，咁但系呢首歌的而且确，大家上网揾得到都会见到佢 approach 到嘅地方的而且确好远，即系除咗香港嘅乐迷可以听到之外，好多唔同嘅地方都会有，上到一啲 playlist 同一啲好知名嘅一啲 EDM 嘅 artist 等等都会同一个 playlist 度啦。咁所以有而家呢一首嘅 Club Nine， 亦都期待你哋话仲有另一首，咁睇下到时嗰一只啊，又会系点样样啦。咁今日再次多谢 XC 同埋 Capitan 嘅，谢谢你哋 ，Thank you。 嘅理想集品，今日两位嘉宾啊，咁啊，作曲填词有 XT 啦，编曲就有 Capitime， 而佢哋共同监制嘅有 XT 同 Capitime 合作嘅最新派台作品叫做 Cloud Nine。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JW 黄浩仪、 Chantel 姚卓菲，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仪、奔神、摩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嘅梦想系想做歌手， 多一个机会去试下自己有嘢同冇嘢。 我就想试下转换一下跑道啦，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嘅原因系呢一个 program 嘅名吸引咗我。 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